色的铅笔画一出沉默舞台剧，灯光再亮也抱住你，愿意在角落唱沙哑的歌，再大声也都是给你，请用心听不要说话。 我无 说我不后悔，破碎就破碎，要什么完美，放过了自己我才能高飞，无所谓无所谓，

手，何必痴痴傻傻纠缠不休，是情深缘浅，留一身遗憾，还是情浅缘深，一辈子缘由。没有我依靠，一个人烧喝点酒，窗台外的衣服有没有人来收？以后的以后，你是谁？ 12点了，你肚子饿 饿得咕噜咕噜，别被人听见哦。真巧啊，赶快把手边工作告一个段落，去吃午餐吧。大家好，我是陶喆。欢迎